帶翻個耳仔先。 大家好啊，整一啲茶水，所以咧就帶翻個 咪 先。啱啱就 講咗嘅。咁啊，就頭先我哋講呢個星期二十九號星期日嘅聚餐咧，人送舊迎新為聚餐咧，咁咧就而家到而家咧，最後尾咧就剩翻十個名額嘅啫。大家十個名額，咁你哋要把握呢個機會咧，就嗱嗱臨而家咧就寫呢個電郵去呢個 carlonsingjai@gmail.com， 寫低你人名、電話號碼同埋會員號碼，仲有問 check 清楚你哋自己嘅會員號碼到期未？嗰個會員頭嗰六個數目字咧，就是你的頭個年份啦、月份到期嗰個日子嚟嘅。 哦，嗰、那個就係、是、嗰、那個就係、 是。譬如1980708-07，即係2019年8月7日入會嘅。 屌，我都要 check 翻我嗰、那個。 係啦，咁你就可能係呢個18年12/10，咁就18/12/10，咁啊，即係已經到期嘅啦。咁啊，續個會先，咁咧就記住啦，就先到先得嘅。咁而家咧就剩翻最後尾十個名額，咁我哋就會喺嗰個餐廳嗰度咧，都會有一個做一個小型嘅 exhibition 嘅，就係會將一批嘅呢個青蛙同豬仔嘅公仔頭套咧，就去帶去現場咧做一個嘅 exhibition。咁大家就亦都可以咧同我哋一啲嘉賓咧，就喺現場咧傾下偈啦，亦都係可以大家圍下爐啦。咁因為呢半年都頂得相當之辛苦啊，其實我諗啊 ，Gary 同阿 Anthony 都做節目都一路。即係都感受得好深嘅，其實 我哋需要互相情緒支援。就算分享緊自己嘅所見所聞，喺前線又好，去拘留所又好，見到嗰啲嘅 brother 嘅傷勢都好嘅話咧，喺個過程裏邊係一個 好慘啊！其實我嗰一次喺中大咧，好近距離睇住嗰啲受傷嘅，有個女仔攞啲水喺度沖個頭，一路啲血係咁流出嚟。即係嗰下個 impact 係好大，唔係話講咩道理，再講時事分析。講咩理性客觀邏輯？ 係啊， 即係去到嗰刻，你會覺得其實係一個即係一個香港人嘅一個身份認同嘅一個命運共同體嘅一個抗爭嚟，就反而唔係再係過去我哋講時事評論嗰種嘅即係世界觀啊、國際政治啊、中港關係啊，完全唔係嗰種框架嚟嘅。其實，因為嗰個視覺即係情感上嘅衝擊係好大嘅。咁呢個亦都係好多前線的年輕人犧牲的成果嚟講，我覺得，即係包括 Anthony 頭先講區議會大勝，絕對係同中大理大慘案有關，亦都好多出去支援的人，成過千人當晚被捕，200多人被起訴，呢個咁樣嘅。 你睇下逼街人踩人， 係啊，六層人， 真係大佬， 係啊， 你諗起都驚，嗰個係會有創傷後遺症 嘅。咁所以好多人就話即係和李飛就會完啦，我覺得唔會嘅今次。大家不要用 和理非才不會完， 和理非才不會完，真的即反而就是可能中中指還要休息， 是沒錯， 是因為每出一次那個危險性被捕的機會越大，但反而和理非我覺得為什麼要在2020年去策動一次大罷工呢？這次是要上到國際頭條的大罷工，不是講緊堵路方式去阻人上班，是真的用罷工委員會的方式， 是自願的， 是自願由斗策線組成斗策線去執行呢個罷工行動，係符合國際意義嘅罷工。咁樣嘅，我覺得先至有嗰個力量出到嚟。我覺得，而嗰個力量係會好大嘅，係會衝擊到成個立法會功能組別嘅選舉嘅呢個大罷工。因為嗰個罷工委員會嘅組織就會係嗰啲界別裏邊嘅代表嚟嘅。其實，將來如果你係建築師嘅、測量師嘅、律師嘅呢啲專業界別裏邊嘅罷工委員會嘅成員，好明顯呢個就會係2020年。立法會選舉的機器嚟，所以我話嗰樣嘢係連結嘅，其實 唔係即係呢個咪就係其實係短中期其實都有好處啊！即係你短期嚟講，即係你搞一個罷工委，即係你搞工會啦，你搞工會，你短期嘅戰線就係搞罷工先。但係長期嚟講，你自己本身公民社會裏邊自己組織起嚟嘅話咧，其實係各個政治界別都可以咧去攻陷噶嘛。咁所以其實咧呢樣嘢咧就大家埋手去做。我覺得呢樣嘢都 appreciate 翻前線嘅手足啦，其實係各區都有嘅，其實係完全自發嚇。咁啊，即係大家見到呢啲嘢咧，就即係主動去睇下、了解下啦。其實就係、 是、將沖沖子喺街頭上邊嗰啲守住嘅陣地，去減慢咗警方向前推進，就變咗喺業界裏邊做嗰啲嘅陣地就係業界。 係冇錯， 喺裏邊呢啲位置， 我覺得周圍都係陣地嘅，可以。 係啊，係啊， 係啊，你國際文宣係陣地啦。香港本土的文宣是陣地啦， 你好簡單啫嘛，喂 TVB 冧噶啦，我話俾你聽，大家唔好以為拉到智慧燈柱啊，大家拉到埋 TVB 噶啦，已經係陳國強都劈炮啦，已經 完全全亞視化。 喂，陳國強就將嗰啲買債券買星美，指示阿李保安去買嗰啲星美債券，買佢啲老友嗰啲債券，全部要 write off 嘅，而家係。就係、是、佢就做緊以前封小平啊喺亞視做嗰啲嘢啦，就係將一間上市公司裏邊嘅嘢咧嘅資產咧係盡量咧掏空咗之後咧，咁然後咧跟住就撇啦，咁而家終於撇啦，咁啊黎瑞剛接手之後就急急劇劇化添，連嗰啲咁嘅膠劇都唔播噶啦，我諗慢慢連嗰啲。外回家都冇噶啦，我諗應該 三百幾人喎，炒 年尾 三百五十人，李保安 年尾又因為要避免出花紅，咁就喺年尾嗰陣時候要炒三百五十人。 唔係，其實坦白講啦，即係佢哋嗰啲咁嘅藝員啦，咁樣即係你見到其實佢哋好多嗰啲草嗰啲 金草嗰啲 金草嗰啲演員啊，其實待遇好鬼差噶，即係根本上如果你話喺就算在街市找份工作，個待遇都可能好過在 TVB 做。根本上其實如果是搞的話， 他們計出租錢的嘛， 是啊， 一個月得一個租。 他幫譚小環這個賣魚蛋可能還好一點， 那當然啦，根本就 一千元的租，但一個月得一個，那你怎麼生存啊？ 其實他們自己根本上去搞製作公司，搞一些小本製作，去供 YouTube 反而可能還好一點，根本就是現在你 YouTube 的廣告也都越來越多，係嘛？喂，你話曹永廉當然黑人憎啦，但冇諗過其實無線啊嗰啲咁嘅客，即係客户廣告商嗰啲咧，其實根本係純粹推舟，根本上你同即係出邊 YouTube 嗰啲廣告比爭幾遠、 啊。同埋我揾代言人啊，我而家都唔揾呢啲咁樣嘅過氣嘅。 梗係啦， 一啲根本上已經係大家都當佢可有可無嘅藝人，你代言有咩說服力啊？我話俾你聽啊， 即係等於一百毛。 只不過係經理人拍膊頭揾翻嚟嘅啫嘛。 即係等於一百毛模式咁樣，一百毛點解佢起到家咧？咁當然，其實我覺得即係 TVB 嘅有啲鬆張俾佢啦。但同時間，亦都大家好多人咧係支持嗰啲俾 TVB 踢走出嚟嗰啲原藝員啊嘛。 嗯、 即係等於嗰陣時咩何國榮啊，嗰陣時搞嗰啲即係萬千厄拉何台慶啊，係、哦、啊，其實好成功嘅，其實係根本上香港其實可以容納多即係好多唔同嘅一啲嘅娛樂平台嘅，就係 嗱好簡單啦。我成日都話日劇，大家睇下而家喺 Netflix 好受歡迎嘅一套《裸體監督》。 是 那么、那个男主角就是、啊、以前是电车男的男主角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是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在日本大受歡迎，而影響 轉來銷啊， 影響翻日劇嘅取材又可以。 係啊， 你台灣已經係啦，進軍呢啲國際嘅電視平台嘅網絡，喺 Netflix 裏邊，台灣嘅製作都唔少啦，係咪 HBO 都有啦？點解香港我成日都話，就算你話發唔到牌，仲使乜發牌啊？你問我 唔使發牌嘅，而家咧， 我上到 Netflix 咪好過發牌，其實 冇錯。而家咧，官管道嘅地方咧都寸草不生。即係等於你大陸嘢咪就係咯，喂你搞古裝劇，你都會搞限古令嘅大佬啊！即係連嗰啲咩青年愛情嗰啲古仔啊，又唔俾講，乜都唔俾講。 學課室裏邊學校談戀愛唔得，辦公室談戀愛唔得。其實我睇完曬嗰個指引之後，我想問一下乜嘢乜戀都唔得，其實 係根本就係、是、你而家其實最大鑊就係其實你而家所謂創意，即係創意行業啦，本身就係一個泛金。先至可以發達的行業嚟嘅， 咪日劇咪咯， 創意 專係 touch 啲禁忌嘅話題。 你睇下，喂，你睇美國佬就知啦。你睇呢啲咩 House of Cards 啊，嗰啲咩 Prison Break 啊，話嗰啲咩 Breaking Bad 啊，全部咧， 喂大佬啊， 估你犯法。 Breaking Bad 如果俾楊潤雄睇嘅話，就即刻入學校裏邊去追查呢個教師販毒製毒啦，係嘛？嗰個教 cam 噶嘛， 係教 cam 嗰個係。係，其實你見到受歡迎咧，嗰啲咁嘅作品好多時候咧，都係敢於犯禁、 嗯。 你如果你喺電視台裏邊係咁畫禁區咧，等於就係造就咗好多人咧。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喂，即係你喺 YouTube 等於係大把創作空間啊嘛。爭一樣嘢係就係資金嘅啫，其實係。 嗱、 嗯， 你好簡單，你上 Netflix 嘅平台，我成日都話你睇到個裸體監督嗰、那個那個電視劇。我想他在日本播不到的，因為他的話題本身很敏感、 嗯、 他是講八十年代一個傳奇的一個後生仔怎樣打破整個產業的那種保守、 嗯、 即其實他跟木村拓哉做律政風雲是一樣的，只不過他在這個 AV 行業裏面、 即係點樣去打破嗰個嘅，即係用創意啊去打破嗰個行業嘅嗰啲規範。咁但係因為佢嘅題材好好多禁忌性嘅嘢，香港而家點解啲膠劇，即係黎耀祥真係一個白痴仔， 真係白痴嘅真係。 做太監做咗耐，即係佢精神都變咗太監。 係喎，佢專為做太監出名嚟有啊。 係啊，咪即係呢個同阿曹永廉咯，咪兩個做太監做到即係真人都變埋 自己啊，真係 精神上變咗太監，做到 演技變咗自己本身嘅性格。係 啊，由外而內真係由內之後閹割埋自己。大佬而家人哋唔係話忘恩負義啊，而係無線嘅膠劇。是完全落後於你看看外面的電視工業發展，你就知道、Even 台灣、韓國、亞洲地區包括泰國、你看人家的電影電視工業的發展，你就知道 是已經拋離不知道香港多遠。 是沒錯， 是不是原因就是很簡單嘛，因為香港全部要就取悅廣告商，要就為了製作成本省錢，要就為了取悅於當權的人，很多問題很多議題不敢碰、你的社會已經走得這麼前，天天在前線打到這麼瘋，你看直播新聞已經這麼重口味，我睇翻你嗰啲膠劇，唔係啊嘛，係咪你完全反映唔到個社會嘅喎？已經係、有冇一套戲？你而家講嚟講去神劇都仲係天與地， 好耐。 大佬再講翻就係呢個丁蟹喎，大佬係嘛？幾年前啊，丁蟹十幾年啦，我諗 十幾年前啦， 廿年都有啦。 丁孝蟹都變成阿大叔啦， 廿年啦，廿年啦，廿年啦， 有啊，有廿年啦， 梗係有啦。 咁所以我就話你 TVB 之所以崩塌咧。呢個係必然嘅，我哋已經預告咗佢會亞視化嘅啦，而家係加速。點解咧？因為佢嗰個 rate card 咧好簡單，大家廣告業你就知啦。佢嘅收視點咧，佢先至收到嗰個廣告 rate card 嗰個價錢。如果佢個收視點下跌，而家由30點碌到落去得翻十幾點咧，其實佢撐唔住嗰張廣告費嗰張卡嘅。 咁梗係啦。 譬如我一個廣告商，我落去一日裏邊撒十粒嘅廣告，你收我30,000咁樣。你是那個收視點你才收到30,000的嘛、你 reach 到那麼多人、因為廣告 4A's 會看著你那些收視調查會 reach 到多少人、好了你現在只是 reach 到3000人的時候、我為什麼要給這樣的廣告費，跟著你一比較、原來我放動新聞、放 YouTube 放到城寨的 channel 那裡、那效用更大的、那就即時就打沉了、他現在連最壞的是什麼呢，連 event marketing 都沒有賣，即是那些商場 show 當然啦，被人追擊嘛 真的做到事，我告訴你當 然啦， 他的商場 show 沒了之餘，跟著那些藝人的收入就少了， 沒得出 show， 因為那些計算錢的嘛，一樣以前為什麼要這麼惡、要簽那些樂奕寧做這個經理人、是因為他包括這些商場 show 嘛，幫他、所以陳志雲被李寶安玩殘就是這樣嘛、陳志雲案就是這樣嘛，因為陳志雲自己出 show 的錢他自己代了嘛、而李寶安就用這件事來動他嘛、好了，現在陳志雲的即是那些系統的人聲散之後，李寶安上場你就看到了、你看到的一個只是懂揸數的人揸揸下那些錢買走去買星美的債券，我告訴你即是扔錢到鹹水海，在六叔手上一間有盈利的一個所謂藍籌股票、這個香港的命運來的，在染紅之後，在通訊管理局隻眼開隻眼閉的情況下，被入股的人一路掏空一路掏空、一間你他其實處境本來比亞視是好很多的， 當 然啦，六審賣的時候其實還是一間有盈利能力的、還要是獨市生意， 很少但真的還有 有、是啊，但還是一個獨市生意、好了，現在這個就是惡性循環了，觀眾杯葛、黃絲的群眾杯葛，藍絲的人沒有消費力、藍絲有消費力，廣告商會照落嘅。其實根本藍絲係冇消費力。當剩翻藍絲睇 TVB 嗰陣時候 ，TVB 已經玩完。佢過去商台同 TVB 能夠成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佢跨住一個中間嘅中產階級。呢、這個中產階級嘅口味就係由70年代周梁淑怡呢啲人、餘爭呢啲人塑造出嚟。點解我哋以前睇無線唔睇亞視啊？或者唔睇麗的啊？你硬係覺得麗的啲佈景好似膠啲，我唔知啊。 製作差啲， 係啦係啦，製作出嚟嗰陣味係亮啲嘅，係咪？商台嗰啲 jingle 都型啲嘅，港台嗰啲特別亮啲嘅， 潮啲啊嘛？你覺得 係？新城就更加聽唔入耳嘅、所以我就話商台同 TVB 就係差唔多塑造咗香港我哋呢一代由年青人到而家嗰個嘅所謂嘅品味啊，好、多時係以嚟。但你而家冇咗呢一班人，冇咗呢個功能，你何來仲有乜盈利能力呢？其實佢已經完全冇噶咯。你揸住 TVB 股票嗰啲好，即係攞個上架箱起佢差唔多噶咯。 真係恭喜你喎！ 係啊，真係冇用噶咯，已經係。所以你見到呢個李寶安宣布裁員，其實都冇乜反應。其實大家都好似預計咗 TVB 咧， 是會死一樣的，其實 預告他命不久矣。 不是，你看到曾志偉那些就是了，你曾志偉的老臣子 大佬入股王晶那些公司，大佬就是整班人在圍爐，真的 是啊，完全是離了地，跟那個主流社會脫了節、 是嗎？自己人的就貴一貴收錢去開那些掌門人、那些掌門人我想問一下，那些人看那些 show 的人是什麼人、有沒有消費能力先、是你看到全球的電視工業其實都是走向知識型的電視產業、你看到、就算你說 Breaking Bad 那些、不是一般人會追的，其實是、因為它一個是講緊人性每一次的選擇。 其實 Breaking Bad 是給什麼人看，是給中年的麻甩佬看，因為呢他一套戲 裡面 Moral Choice、 不是、他見到自己、因為我本身好地地一個即、就是中年教授，即、就是我又要喂就是這些這樣的車房在那裡洗車，是吧？我教授來的，是吧？ Underpay、然後呢挺而走險，然後有人扭我，有 cancer 慘極了， 跟住仲有，唔係佢出名一樣嘢嘅，出名咧教你點樣融資。 哇， 係啊， 同埋佢每一集都係一啲嘅道德兩難嘅選擇。 係啊， 你癌症，你夠唔夠自己條命啊？仲有你買毒品， 仲有佢個衰老婆啊，好鬼煩㗎，真係。 仲有佢個學生咧，幫佢制毒，初初幫佢制毒啊， 教壞咗佢 嗰個壞學生啦，係嘛？每一集其實都好似我哋啲中年男人一樣，因為面對好多道德兩難。咁人哋呢啲橋，我話俾你聽，咪食曬咯。 唔係佢有唔同嘅嗱，女仔咧，咁其實佢自己本身咧，佢有好多律政劇咧，其實都班啱啲女仔睇嘅，女人睇嘅，即係譬如好似 Good Fight 啊 ，The Good Fight， 同埋即係 The Good Wife 啊呢啲咧，佢係囊括成個市場嗰、那個咁樣嘅光譜咧。是很全面的，其實是、每一個人都被代表，即美劇是這樣，起碼就是你現在 Netflix 去吃它的市場就是這樣的，那個成功之處就是， 還有我覺得人家呢，你大流行文化要成功呢，其實以前 TVB 要成功什麼呢、你都是講一些呢是禁忌的東西，譬如我們小個的時候、為什麼喜歡看長篇電視劇， 是 它是幫我們窺探上流社會， 是 因為我們接觸不到的嘛，什麼強人啊家變啊那些， 是 嗎？家族與家族之間鬥爭， 豪門之間的鬥爭， 紡織世家之間的鬥爭、這些我們接觸不到的嘛、但是我們好像通過 TVB 去窺探上流社會的東西嘛，我想問一下現在外回家說的那些東西我們有什麼不知道的，你問、我們知道的東西他不知道，其實 還有他 但偏偏他反而他又畫出一個空間，完全我們不熟悉，也不是我們香港，喂大哥 還沒有人、劉丹天天在這裡跟十幾人吃飯， 不是 除了在这个 是不存在的，香港这种 不识的人坐在一起 家庭结构是不存在的， 是会吃之外有哪一个家庭结构还要这么早可以放工坐在一起吃饭， 个个都可以 还煮得切那餐饭的， 是的，就好像不用请工人，好像没什么工人请到回来， 没有工人的角色， 是没有 的，是 是的， 同埋就係永遠都係咧，誤會冰釋前嫌，誤會冰釋前嫌。喂，大佬，呢、這個世界 偷聽誤會冰釋前嫌 啊！所有嘅所有嘅轉變劇情就因為嚟自偷聽，因為我問過啲編劇㗎啦，白偉聰佢話因為唔使扭橋，唔使伏線啊嘛。寫到咁上下要轉橋啦，係偷聽啦咁樣咯。如果唔係你要伏線噶嘛，你 breaking back 嗰啲 係啊，好煩。 佢要喺幾集之前已經出定噶啦嘛，嗰啲角色。 你點能夠下下用鏡頭？ 譬如墨西哥個毒梟已經係即係之前嗰幾集已經出定噶啦嘛，要過一過鏡噶啦嘛。咁但係你諗下佢即揾即食嘅，咁樣嘅話度出嚟嘅。 同埋佢轉編劇啊，無線嗰啲劇咧，佢一套廿幾集咧，佢中間要轉編劇嘅，有時係。 佢唔係一早編劇， 即係幾集就轉一個。 好似有時佢係幾個編劇去，即係做一。個電視劇咁樣樣，咁佢係咩噶嘛？即係佢好似工廠式咁流水式作業噶嘛，其實 係。嗱，無線就好簡單，因為佢製作部揸旗嘅，製作部係咩咧？就係唔係由創作嗰邊編劇嗰邊揸旗，咁所以製作部揸旗嘅話咧，佢哋就可以咧係控制住個成本。係，咁呢個就係阿陸叔將片場制度引入去香港電視工業，令到佢大放光彩其中一個原因嚟嘅，就係因為。他簽了一班藝員，即是以前邵氏那種模式，然後這班藝員呢就入了去他們那個的生產的、那個公式那裡、樣，所以我就說呢，實際上是令到很多時候那些的，即是我們小時候的藝員本身、實際上是很多都是 household name 來的嘛、你小時候你看周潤發，家傳 戶曉的嘛，是 你看周潤發那些，他是由這個民間傳奇做家丁、然後一路一路這樣做上去的嘛、咁你咪好似跟住佢哋一齊去成長咁樣咯？ 咩木嘴輝及後先去到上海灘？ 唔係嗱，佢同阿呢個 鄭裕玲啊， 鄭裕玲鄺俏 係啦，呢、這個親情好似係嘛，由呢個 couple 即係由拍拖到結婚，即係大家喺呢集裏邊睇完之後，喺下一輯嘅電視劇裏邊，佢哋又係做翻男女主角噶嘛， 嗯， 咁、 嗯、 然後跟住咪會即係同觀眾之間。咪建立咗一種感情喺度咯， 開始有熒幕情侶呢樣嘢。 而家唔係噶啦，而家咧即係 好似冇啦，係嘛？ 而家咧係混亂到啦，係三線劇集啦，你都會見到同一批演員啦，有時係。 係啊，阿羅林死啲最經典，好似上埋國際新聞， 一日死五次， 五次定六次？ 五次啊嘛就係、 是。啊，一日死五次啊嘛，羅林咪佢因為已經去到個地步係佢冇。其實冇 creative， 我覺得根本。你幾耐冇睇過 TVB？ 不斷重複。 你幾耐冇睇過 TVB？ 我其實係從來都冇睇《愛回家》嘅。 我都冇睇。 其他 TVB 嘅。 其他都冇嘅。 我諗我哋啲年紀嘅人已經唔睇嘅啦，就根本。 唔係，而家就中嗱，其實而家咧唔係話淨係揸嗰個遙控咁簡單㗎啦，係一人一部電腦，自己睇自己嘅劇啦。即係你而家你開始咧，啲人係有甚至嚟搭地鐵，你見到好多人啦，係手機睇韓劇噶嘛，係、嘛？使乜一定要屋企睇啫？唔需要嘅其實。 太太有太太自己睇嘅節目，老公有老公自己揀嘅節目去睇， 同埋佢哋嗰個編嗰個嘅 timetable 就係佢哋自己編噶嘛，個節目表。因為以前點解電視嘅雜誌啊？ 嗯， 會咁受歡迎咧？ 嗯， 係因為個電視表嘛。 哦，即係話俾你聽幾時坐定， 同埋劇透啊嘛。 但係而家唔同曬嗰個習慣係因為 係。係啊，以前係因為嗰啲香港電視係有電視表同埋有劇透噶嘛，有劇情噶嘛。咁所以咪變成係電視出版都係一個生意嚟嘅。 嗯。 咁但係而家你如果去到你好簡單，電視新聞嘅衰落已經好清楚啦。其實六點半無線嘅新聞，曾幾何時都係一個。相當多廣告收益的一個重要的一個節目嚟、但係而家有幾多少人會坐定定？ 冇㗎啦。 同埋六點半新聞， 個個係睇手機用手機去睇新聞。 仲有啊，六點半新聞咧，佢仲係即係groom 咗好多啊嗰啲新聞女郎出嚟㗎嘛，大佬啊。 哦。 最後一個咪方健儀咯。 係。方健儀之後。 興姐都係㗎。 嚇、啊！ 哇！興姐好多年前㗎啦喎。 興姐我見過佢做。 興姐係你個年代嘅咩？ 著吊帶裙㗎，好勁㗎。 我知，好耐㗎啦喎，好勇敢㗎嘛嗰陣時 係。依依都係㗎。 毛依依就後過興姐少少，港台嘅佢就係。 毛依依唔係 TVB 嘅咩？ 唔係唔係，毛依依係港台嘅。 港台嘅。 係啊係啊，佢咪做嗰陣時傳媒春秋咯。 哦。咁但係你諗下佢哋阿黃應士嗰個年代，咪就係差唔多培養咗香港第一代電視嘅新聞工作者咧。 嗯， 係。本身係㗎，其實。但係好簡單，你去到九十年代啦，呢個真係同成個政權嘅改變有關。 嗯。 當2003年七一遊行之後，中共嘅指示下邊要在香港有所作為， 嗯、 除了中聯辦成為第二支管治隊伍，就是控制傳媒嘛。 嗯， 咁你咪收購、收購、收購咯。 有自己嘅據點， 因為你係最近到審一單咩嘢啊？先揭露 TVB 嘅證監啊、SFC 啊、去處理 TVB 嘅一個收購定乜嘢，先至揭露佢單一大股東、 黎瑞光上海民 港 集團 嘅黎瑞光，跟住就 wave 咗佢啊嘛。 係啦。 跟住港管局就 wave 咗佢嘛，而家好好笑㗎 ，TVB 管理層大部分都唔合法例嘅，其實係， 哦， 係被豁免嘅啫，其實 即係犯法持有啦，係咪？ 係啊， 即係唔係合乎條例嘅， 嗯， 因為佢要容許呢個紅色資金入嚟大舉呢個控制香港嘅傳媒啊嘛，咁、所以跟住咪玩完咯，咁你跟住成個即係好多人話電視行業以前你見到好多年青人嘅出路係咩咧？喺英國一係踢波，一係做藝員打 band， 嗯嗯， 呢啲咁嘅嘢，美國都係啦。越多呢啲嘅即係社會流動，其實唔係嚟自做專業人士噶嘛，其實佢哋。咁但係香港你諗下，上次有個體育評述員上去立法會狂鬧呢個建制派，係嘛？咁你咪睇到咯，體育已經係式微，冇辦法變成係一個嘅即係盈利嘅工作。咁然後跟住創意產業裏面最重要嘅音樂、電視、電影、三飯都死曬，其實咁、所以今次 TVB 嘅我估啊，陳國強跳船咧，就係一個充分反映到 TVB 已經係 近年啦，佢哋 終止 嘅，佢哋開始揾藉口嘅，即係譬如就係話啦，嗰、那個廣東話市場太窄咁樣樣，咁、但係廣東話市場從來都窄㗎啦，即係如果你話睇翻九十年代啊。當你自己本身的流行文化搞得起的時間，是日本人、韓國人爭相學廣東話的、 英雄本色的時候，韓國是很流行 的，韓國是 啊， 你東南亞其實講真的，廣東人係唔少，尤其馬來西亞。 嗯， 馬來西亞吉隆坡就主要講廣東話添啦，其實跟住檳城啦， 檳城啦，尤其 係城寨人更正我哋啊，佢阿毛依依係無線出身嘅， 哦， 亦都係做過明珠台，亦都做過新聞主播嘅， 咁犀利， 提供啲資料俾我哋， 可能係毛依依嚟嘅， 唔係有好多個，有好多個啊，係啊， 哇咁熟嘅真係， 做過無線駐英國嘅記者咁樣係，哇好多啊，有十個，有十個城寨朋友同我哋講， 咁要 fact check 真係好，係 啦係啦係啦，即係唔係淨係興姐做過無線嘅。 葉雅媛啦，係啦，大家記得啦，趙應春啦，記得啦，係嘛？我哋成日都笑佢嗰陣時候，就係開個迷面，就係叫做射罰球省眾。 應春啊！ 咁所以證明我哋呢個城寨嘅觀眾嘅年紀都係有翻咁上下， 我哋有啲接近啊。 唔係，所以你見到 TVB 嘅衰落，其實都好傷心嘅。我覺得其實，即係好多人就話：，誒，抵佢死啦咁啊！但因為事實上我們這一代，我們不會當然好像黎耀祥這些這麼愚蠢的太監心態， 嗯， 即我們會覺得其實他是因為代表過香港的流行文化， 嗯， 而不是因為 TVB，我覺得， 嗯， 而是因為香港的流行文化，為什麼我們香港人散居到世界各地，嗯，今天仍然會 connect 在一起，嗯，其實流行文化就是那個其中以往我們過去，嗯，我們沒有國族意識，其實是有那種流行文化將我們黏在一起，嗯， 也都是集體回憶來的 嘛，嗯，譬如我剛才講的電視劇80年代90年代周星馳的喜劇， 嗯， 跟著吳宇森的英雄片， 嗯， 跟著到那時候還未撐景的譚詠麟的， 嗯， 即是早過四大天王，我覺得譚詠麟的廣東流行音樂，張學友，啊，梅艷芳，啊，那些，嗯，那這些就正正就是將那個香港人的身份將佢確定落嚟， 同埋自成一格噶。吳宇森嗰陣時嘅暴力美學係荷里活學學翻轉頭嘅，其實係。 我諗你喺美國讀書嗰陣時候就睇到啦，其實係嚇八十年代，其實香港，Hong Kong Cinema 係，成龍先至話冇 Hong Kong Cinema 啫嘛。 真 係。你睇外國嘅電影評論雜誌，Hong Kong Cinema 唔係中國電影嘅一部分嚟。 你咪睇翻《泰倫天奴》咯。 係啊，《Quentin Tarantino》都係向香港嘅武俠片啊，七十年代大量嘅香港嘅片係去偷師㗎。 兩集嘅 Kill Bill。 Kill Bill 咪就係有嗰個 Warner Brothers 嗰個標誌咯。係 啊， 即係邵氏嗰個，唔係Shaw Brothers 嗰個標誌咯。 係 啊， 根本就係其實係。 唔係跟住佢著阿咩啊？Uma Thurman 啊，嗰套咁樣嘅黃色嘅， 就係抄李小龍啊嘛， 咪死亡遊戲裏邊嗰個咯嚇，嗰套。 因為佢係原本係一個電影痴嚟嘅，喺嗰啲類似金絲嗰啲咁嘅租底鋪嗰度。 佢講到明， 就日日喺度煲劇嘅， 冇嘢做，冇人嚟租底咧，就自己匿埋喺個房嗰度。 佢講到 港產片嘅， 佢講到明，佢係向港產片致敬嘅，其實 係。唔係啊，劉家輝嗰個白眉啊，嗰啲咪就係即係港產片裏邊嘅 icon， 佢哋覺得係。好 cult 嘅嘢嚟噶嘛？ 唔係佢係活化咗香港，即係香港電影噶。佢即係嗰套《Kill Bill》係啊。 唔係跟住好多你到而家包括王家衞嘅電影啊等等咧。雖然佢好多即係都係屬於國際嘅電影語言風格，但係好多時佢嗰啲題材啊、取景嘅地方啊，其實都係有好多香港特色嘅嘢嚟嘅。係嘛？譬如你重慶大廈本身已經係一個香港特色啦。譬如以前《阿飛正傳》裏邊。上海人啊，其他香即係南來嘅香港人喺香港生活啊，等等呢啲，都係我哋嗰個年代嘅集體回憶嚟嘅。所以好多時即係 TVB 嘅衰落，唔係話有咩可惜，而係話好似即係曾幾何時，好似香港咁樣，即係去過一個好輝煌，喺九七前去到一個好輝煌嘅一個地步啊。然後而家好似突然間急速咁樣， 好大嘅落差真 係。其實好悲哀㗎，你見到最後。最後一批的本土電影的你話導演咁樣樣就係彭浩翔啦，即係你譬如你見到、這個、 都變成撐警啦，而家 係啊，變咗護旗手啊， 護旗手啦，即係警樂， 自稱警樂 手啦， 一個彭浩翔，跟住仲 但好似都開唔到《鹿鼎記》 係嘛， 唔得啊，因為 做咗護旗手 造成呢個對少數民族有不良影響啊，好似啊， 即係啲禁忌真係多到無倫 咁樣，係啊，咁因為滿洲人都係少數民族嚟㗎嘛， 係啊， 係咯。咁所以我就話做護旗手都冇用啊，又係開唔到嘛。咁你好簡單啫嘛。當你所有嘅創意人都不忘，而中國係一個囚禁思想嘅地方，中國大陸，你所有嘅創意都唔通嗰陣時，你只要採取 please 大陸嘅市場嘅嗰啲橋，其實嗰啲橋根本上同香港係有個相當大嘅區隔。咁你亦都，我覺得如果係你都比唔上台灣添，台灣同佢哋反而仲相近啲。 係咪香港人本身其實係前啲嘅，我覺得係好多時嗰啲嘅，包括如果你話文藝片就更加難去取悦佢哋。咁啊，笑片又唔得，鬼片又唔得，鹹片更加唔得。咁拍嚟拍去就唯一變成警匪片咯。以前你睇到嘅咯，咪就係嗰啲劉德華好、郭富城好。翻到大陸全部都是拍動作片， 但係而家警匪片冇市場嘅咯，香港係你而家大家對警察的印象已經係咪先？即係你揾腳救火啊！呢啲先至係真實嚟嘅喎，其實係 可能要重拍呢個《西遊記》 。以前是警匪片，而家變咗笑片咁樣， 就係咯， 變咗鬧劇。 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即係一個時代的終結嚟嘅，我覺得 TVB 嘅而家。即係完全變成係紅色企業啦，連呢個學王都走埋嘅話，咁就大家估計嗰啲，其實我想問你兩個嗰日撐景嗰啲藝人，你認識幾多個啦？ 哇！ 除咗曹永廉啊， 我只係識佢， 真係唔好識， 冇一個識 佢，同埋阿姚盈盈 咯。冇一個識嘅， 啊姚盈盈都記得， 姚盈盈咯。但姚盈盈好似即係佢。其實佢都好老嘅咯，其實係 做咗好耐嘅啦，應該係 好耐嘅啦。 我諗五十歲嘅啦，馬友 有一定有， 有 一定過。 以前做妹仔嘅嘛， 一定過嚇。佢個外形就係做妹仔。 呢啲你睇真人咧，就成個阿婆咁樣樣嘅，其實係好誇張嘅。有幾個藝人都係，其實我有一次真係喺街上面見到佢哋咧素顏咧，就好大鑊嘅。我覺得好懷疑佢哋係連即係出 show 究竟係咪可以自己揾到外快啫，其實係。 可能呢個咩咯，靠打 botox 啊嗰啲咯。咁但係其他嗰啲好笑嘅喎，連嗰個叫做咩玻璃珠啊， 玻璃珠我又唔識嘅。 其實係咩人嚟嘅咧？ 咩珠咩圈啊嘛，係嘛？ 就係今次講 F 圈 嗰個啊嘛，係 啊 係 啊發 嚇佢，因為我睇過嘅，咁原來佢係即係佢係做好多健康嘢嘅，其實 健康嘢 係啊，同嗰啲咩係咪瑜伽嗰啲相關啊，嗰啲咩都有啲市場嘅，但係唔係我哋可以，唔係我哋會留意嘅嘢嚟嘅，其實係。 嚇！即係仲有嗰啲咩藍莓啊，我真係完全 唔識啊！嗰啲真係唔識啊，其實係 藍莓我知。 佢生果名嗰啲就係即係搞嗰啲咩超級無敵乜乜物嗰啲咁樣噶嘛，係 藍莓用嘅，因為其實你而家咧，你見到其實而家同以前唔同，而家 TVB 咧就算清藝員啦，其實好有戒心，即係好驚你啦。即係會有毛有翼自己飛咗去，就係、因為佢第一，佢而家佢真係就係、正正因為你所有嘅即係你係生係死啊，完全係操喺無線嘅生殺大權上面啦，佢先至可以將你搓圓撳扁啊嘛。但如果你唔係嘅，即係你可以自己出去自己揾嘅，其實好容易嘅。你一有名氣啦，你出邊揾外快咧已經多過你自己本身喺 TVB 做， 根本就計數逐個計。 係啊，因為佢鏈數鏈唔係佢鏈佢鏈數鏈得太緊啊嘛，其實係，亦都佢對好多藝員啦。都心懷戒心啊嘛，驚佢哋自己本身自己去揾外快啊嘛，咁所以你一定係咁樣做嘅，佢哋係，你一定做。 咦？話有聽眾話玻璃珠係金利豐副總裁， 哦、 跟阿豬太揾食㗎。 我聽過係，好似係 啊。但係咁又點解跟阿豬太揾食？ 係咯，點解要做二三線嘅演員呢？ 我唔出奇。 佢中意演藝事業。 喂，但係我哋啲聽眾唔少都係 TVB 嘅觀眾嚟嘅喎，佢哋知道曬個阿藍莓就係僆模出身。 嚇， 係。 阿姚盈盈係1972年，而家47歲。 係。 喂，咁快啊！啲咩？ 自己個馬拉。 仲有撐景有楊明、莊思明。 哎呀，話楊明先好笑啊！楊明即係佢間嘢又俾人起底啦，又 係。 啊，唔係，不過佢喺旺角嘅，佢間嘢係唔知咩鄧啊嘛。咁我見嗰啲起底 group 咧，已經係即係將佢啲嘢全部暴露曬出嚟嘅，就係 李家都係今次呢件事情我先知嘅啫，其實係。 李家 功夫傳奇喎，港台功夫傳奇。 哦，係啊，係啊，係啊， 咁樣係。 佢話自己由頭到血咧，嗰啲都係中國人嚟嘅。 但係問題以前啊，喺阿彭定康面前係去表演過噶嘛。 係嘛？ 係啊，而家就喺度即係反外國勢力啊，咁樣係強不斷強調自己中國人身份咁樣係嚇。 所以我就話，原來我哋啲聽眾其實都跟得好貼喎。我懷疑佢哋 TVB 嘅觀眾嚟， 佢哋咪睇新聞睇得遠 飯王，我都識啊，真係。係 咯， 邊個係遠飯王？ 連玻璃珠嘅男友係差佬都識喎。 楊明係咪遠飯王咁樣啊？ 我賣燉湯，佢有三間鋪嘅，其實係 三間㗎。 啊？ 三間㗎，好似阿曹永廉都有㗎嘛，所以先。 曹永廉據說喺順利警察宿舍開呢個茶餐廳嘅屋企人係。姚盈盈肥到好樣衰，我都唔知佢靚嗰陣時點樣。 有城寨人話城寨人好勁，我哋做 research 同部隊一齊去做節目，提供呢啲資訊。 好快。 咁但係你諗下嗱，由當年我哋我記得啊，書劍恩仇錄大結，唔係呢個張無忌嗰個咩？倚天屠龍記。 倚天屠龍記。 倚天屠龍記大結局係成條街靜曬嘅，你知唔知？ 一唔出街嘛，個個擔凳仔喺。 唔係啊，係鄭少秋汪明荃 version 啊。 係啊。 一九七幾年。 好耐㗎啦，係啊。 1977定我唔記得咗啦。 咁我未出世嗰陣時係。未啊未啊，七幾年。 你未經歷過。 有幾次㗎？上海灘嘅結局啦，狂潮嘅結局啦，呢個陸小鳳有一次是講鄭少秋做嗰、那個 葉孤城， 葉孤城啦、嗯啊、挑戰啦，即係 仲有啊邊個關聰係咪？ 嚇嗰次嗰啲結局咧，全部都係咧啲人唔出街就喺屋企嗰度去佈住㗎啦。 以前無線劇集大結局條街係靜嘤嘤，同今日港鐵十點鐘閂係一樣 嘅。其實咧嗱，九七年之前咧，大家有個回歸嘅即係好焦慮啦。你唔記得其實九十年代嘅時候，即係周星馳啊，嗰啲電影係彈得好快、嗯，正正就係因為其實大家都有周星馳嘅電影啦。喂，睇嗰啲嘢咧，麻醉一下自己啦，係嘛、嗯？笑餐咪算咯，一日就一日啦。其實就係 唔係同埋佢笑得嚟咧，有啲位咧就係佢敢講啊嘛。係 係， 你好簡單，而家你仲敢唔敢俾100蚊人唔使打？100蚊人仔唔使打靶。 007成為一個經典。 經典喎、啊， 挑戰中國大陸嘅。 我盲嘅，點睇呢個國家機密咧？ 係你咪睇咯，呢、這個逃學二樂，逃學威龍二嗰陣時嘅叻，佢點樣講嘢啊？佢就話啊嘛，哇！你再講多兩句，我即刻揾即係我自己做公，以後做公安塔你上去啊！嗱，講嗰啲咁嘅嘢。係啊，即係 有叻咁樣逃學威龍二。 有。 佢做咩角色啊？ 有，佢就係嗰陣時佢啊俾人哋停過職一排嘅警員嚟嘅，然之後走去做卧底，咁又係做啲咧。 總之係即係賤格下流嗰啲角色咯。丑角咯，歹角咯， 我就記得阿魯蕭嗰套《唐伯虎點秋香》裏邊，係陳百祥，我諗魯蕭就係最憎佢嘅，所以咧就安排佢嘅角色咧， 揾佢嘅身體嚟畫， 揾佢身體嚟畫畫，就畫出嚟，最後尾咧就係一隻雞仔嚟嘅， 麻雀仔。 佢話即係哇， 咩飛鷹圖啊？ 原來你揾我揾你下面畫咗條只鷹咁樣樣啊？唔係啊，係你鷹裏面擔 嗰條蟲。同埋仲要俾啊呢個呢個醜女邊個啊？ 醜女邊個啊？ 哦，我知道啊，阮瓊丹， 阮瓊丹啊，帶住個爺殼喺呢個柴房嗰度搞佢， 係啊， 即係佢唔係專做啲角色， 仲要食個翻尋味啊嘛， 係啊，所以我話老蕭都睇人好準嘅，其實 糟質佢， 係知道呢條係將來 都係撲街，應該係佢扮演翻自己令佢嚇。 唔係阿叻有冇拍過 TVB 嘅劇集㗎？ 一定有，一定 好似唔係嘅電視劇紅。 唔係佢係做好多即係嗰啲大 show 嘅。唔係有近年都有㗎。近年佢都做老千嘅，做咗一個咁 劇集喎， 係近年有嘅，佢 又 翻嚟做老千嘅，係啊， 真係要 fact check 下先， 大家要 check fact check 下，我記得係近年嘅事嚟嘅啫，其實 係 啊， 近年係有啲即係大企嘅老牌演員咧，翻去 TVB 咧去拍劇咁樣樣嘅，其實係 哇，真係慘喎， 咪有邊個 翻大台 千華咪咯，楊千嬅咪係咯， 係， 因為咁而家大佬坦白講，我諗嗰啲紅組男好快都要回流噶啦、 嗯， 因為上邊乜嘢都開唔到啊嘛， 同埋話限用港香港演員啊嘛，嚇、 嗯，唔係喎，你睇埋嗰個浙江衛視嗰個台灣明星拍真人 show 拍到死咗， 哦，係， 喂，好得人驚喎，真 係，嗰、那個 三十幾萬一集嘅啫喎， 所以梁家輝咧都算善待佢啦，叫佢扮狗叫，真係， 即係最多都係侮辱佢， 佢肯定係因為要 唔使陪命嘅 高運動量嘅節目。高咩場啊？ 高爾場， 高爾場 嚇，係啊，幾靚仔喎！ 藍毛嚟㗎嘛，直情係成個藍毛樣嚟㗎嘛， 係。係啊，就真係因為感冒，仍然要堅持上陣，跟住就心臟病發死喎，應該係。咁你諗下，即係嗰啲人仔真係唔易賺嘅。即係你話香港做 game show 都唔會做到咁癲啦，係嘛？最多咪俾曾志偉抽下水，係嘛？唔使攞命㗎嘛，係嘛？但係即係你拍嗰啲錢真係攞命搏㗎喎，真係。不知道陳小春幾時又回流呢，我想很快都會乞求香港人 輸，當然啦，去台灣他這樣被人當 過街老鼠，喂，很久年前啊，說什麼性侵人家那些被人家當強姦犯這樣畫在牆上面、啊、 是不是被人畫回出來、啊、笑 他強姦犯、啊、他哪裡是強姦犯，他好像是跟未成年少女發生關係， 是啊，即是十一 而已， 十一個而已，哪個藝人開 concert 的人是會去到門口的贈慶， 是啊， 會啊，就在門口噴出， 我知道，我就是說有哪個藝人可以去那麼厲害，就是陳小春 你仲係喎？你仲辣著嗰個叫咩啊？嗰、那個叫做係咩咩咩咩院長定乜鬼嘢？ 管長， 大隻 管長， 管長 啊，管長啊！啊！鬧到佢飛起，佢好犀利㗎！佢鬧邊個都冇運行嘅。 係咩？ 嗰個台灣網紅嚟㗎。 你咪睇下啊啊！韓國瑜咪就係俾佢鬧。係 啊，俾佢鬧到。 原本本身佢係撐韓國瑜㗎。 係。 係啊，之後佢自己一呼百應咧，好即係十咪就成十萬人喺呢一個台北嗰邊集會撐香港咯。 哦。 係管長嘛，翻嚟。係 管長啊，好犀利啊！ 哇，犀利！ 同埋佢哋有吉事喎。嗱，而家嗰個同阿蔡英文對話嗰個咩王啊？那個網紅啊！ 嗯， 大陸咪取消曬佢所有合作計劃， 叫啊，佢稱呼阿蔡英文做總統啊，係 啊係啊，係 啊， 嗰個 同埋喺度同阿蔡英文喺度 flirt 嗰個男仔啊，係 嘛？ 係個名啊，要睇翻個名先。 幾好笑㗎，係啊！喂，人哋咪有吉事咯， 啊！ 佢咪話咯，喂，台灣係有創作自由嘅喎，有言論自由嘅喎。 嗱，蔡英文 即係唔會香港嗰啲咁撲街嘅喎。 蔡英文咧， 香港咪調翻轉會同蔡英文割席嘅喎。 係㗎，係㗎。蔡英文就民生上邊咧，可能好離地。即係未必咧體驗到民間疾苦，可能就好似阿馬英九咁樣嘅。但係網絡上面好貼地啊，佢 我諗佢有 啲幕僚 有添㗎， 一定有好多後生嘅 後生嘅幕僚。係啊，民進黨傳統都係重用一啲後生嘅幕僚。 由陳水扁個年代到而家已經係咁㗎啦。雖然嗰陣時有人講話佢係童子軍咁，但係重要㗎，因為呢啲人幫佢就可以貼近啲年輕人諗嘅嘢。 陳水扁崛起嗰陣時，佢嘅左右手羅文嘉就係嗰陣時23歲㗎嘛。幾後生做台北新聞 處長，波特王啊！唉，有網友即刻講啊，或即刻 波特王 洗版式咁樣提倡啦，已經 波特王，波特王，波特王，哇，出咗十幾錢，維持對應 咁我咪話人哋真係有吉事喎，係咪先？你諗下今時今日有邊個網紅啊喺大陸揾緊食嘅網紅敢撐呢個抗爭者？ 嗯， 你睇下冇啊，真係。撐得嗰啲都已經係冇咗大陸市場㗎啦。 佢唔鬧啊，已經係當係拜託㗎啦，已經係。 唔係呢個咪就係鬥爭鬥爭文化嘅問題咯，呢個咪就係。 咁都唔係嘅，嗱，好啊，你當大陸佬係呢個台灣人叫做阿爸啦，即係專係欺凌人嘅啦，即係呢個忌安嚟嘅啦。咁你有得揀嘅嘛？我成日都話，你話廣東話市場細，你以前咁點解 TVB 可以紅霸馬來西亞、北美洲嘅市場？ 輸出整個東南亞。 馬來西亞是 TVB 的重鎮嚟嘅喎，佢哋電視頒獎禮是移師吉隆坡做的喎，係。譚詠麟仲可以吉隆坡演唱會嘅喎，而家。你想想如果那個不是一個大廣東話市場，點解佢哋會嗰度做到啫？ 唔係，所以咪話而家呢一班即係過氣廢腦咧，咪忘本咯。以前佢食緊廣東話市場，喂，正正就係將香港人嘅文化，本來自己獨有嘅文化，係推銷出去。是令到人哋爭相競效噶嘛，學習噶嘛，係 case study， 直甚至乎係呢一個荷里活都參考嘅對象嚟噶嘛，係咪？而家你竟然因為奶共，然之後咧就相即係害埋香港。 數典忘宗咯，其實 係啊，根本就係、 是、係啊，數典忘宗。我成日都話，好多人話唔出聲當幫忙，我覺得唔係，我話食揾錢係要企直揾錢嘅，其實邊個唔想揾錢？我覺得，但係要跪喺度，要歪曲自己嘅意志。要去扭曲自己，咁樣先至可以喺大陸揾錢嘅。咁、大陸始終有個限度㗎，你揾幾多先夠咧？係咪揾到一個地步，好似梁家輝咁要你扮狗叫，咁你都啃得落嘅。屌你，不如唔好做人啦！如果係咁，係咪即係要做做，即係要做到咁賤格？ 以為向政權輸成。又諗住好直觀、好直覺地個市場係大喎，咁就要向佢輸成，咁就以為換取經濟嘅利益，但係唔係計錯數。忘記了過去自己一些成功的經驗、 其實他就甩不到八十年代香港人那陣揾快錢的味、我不覺得他們真心擁護共產黨、他們都是一樣想著用政治來揾快錢、做護旗手這樣敬禮、然後就想著可以拿到批文、開演唱會等等這些東西，跟著那些經理人就說、做吧，你做吧，做了可以幫你搞定了、實際上現在發覺根本上他連那種他們跟魏俊仔差不多的，其實他連中國整個娛樂事業那種的政治監控、這個大局他都看不到、 他根本連對政治的理解都可能是很低的水平， 是啊，所以我就說臨尾他 有些政治幼稚病， 還幫這個人民 日報拍，以為你只是輸成就可以換取 拍那段撐建制那段片， 我反而覺得他們是可能是監控的受害者， 即係等於你成日都講噶嘛，即係佢明星足球隊咧， 監控嘅受害者點解啊？有動腳俾人揸住， 全部有曬片啦，係嘛？明星足球隊 即係翻個大陸， 係啊！ 哦，哇，咁啊痛苦好多喎。 係啊，喂，咁正正就係因為有痛腳俾人揸住，即係除咗呢一樣嘢之後之外啦，其實係佢冇乜嘢其他去撈到啊！你就算係你見你發唔發覺藝員咧，即係叫做係創業咧，只能夠撈一份 賣魚。 不是就是做飲食的嘛，做飲食的咋，除了做飲食他們是沒有工作，而飲食呢他最容易呢就是賺錢掟錢出來呢是賺人埋單的，這件事是、 哦、 最後尾就是借自己的名字出來然後招來咯，是嗎？ 跟著被人拍賣跟著沒問、啊、大部分都是這樣，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這個是明星創業的怪圈的、這個、 你看李嘉頂做自己的餐廳、啊、自己的名字都不行、啊、很快玩完都不用一年， 你很簡單的，等於我經常都說黃色經濟圈一樣、啊，你不可以只是靠黃色揾食、 嗯、 你一定要本身你的服務或者你的產品或者你的食品本身 有一定水平 的 quality 是可以的、嗯、這個才是最重要的。明星一樣，你不可以純粹靠明星的人氣去揾食、 啊、 明星搞餐廳其實大部分都執笠的， 來第一次咯，試完之後就沒有回頭了。 李燦森啊，還要衰到在這個成都那邊開 被人起埋尾柱啦，簡直是 你說喂，為什麼我收費系統被人 hack 了，完全 鎖埋間鋪人不能開了，直情 可以這樣啊，大佬 你怎麼計盤數呢？去到山、啊、即這麼遙遠的地方去搞飲食業的，真 是識人而已， 大陸總會有些 力不到不為財，你要看著當生意的嘛，是 不是，他的經理人會幫你搭路的， 成都這麼遠 大陸， 即係視察業務都要大半日咁樣。 喺大陸咧，人哋鬧你做生意嘅時候咧，就乜都得嘅，即係上天落地咧，佢都幫你諗一掂嘅。即係佢氹你做生意咧，佢就係呃到你個 moment 就得噶啦。其實就係、是，即係呢等就等於咧，我以前做 merchant 嘅時候咧，你接觸嗰啲山寨廠咧，你 有今生冇來世。 山寨廠咧，佢勾你單嘅時候咧，冇嘢係唔得嘅， 乜都話得， 托塔就得， 啊得得得得， 乜都得嘅。你咪其實。大陸人做生意最厲害就是吹水，係嘛？佢吹到你嗰嘢，佢呃到你嗰嘢就掂㗎啦。其實就係、是，哦呢、這個我識，係嘛？我求其揾間廠可以 我批埋我搞掂， 邊個我都識嘅。其實就係、 是，係啊， 嚇、啊！ 你要咩料，我即刻可以攞到翻嚟。 係 啊， 啊， 一條龍服務 啊！咁最後起尾住嗰個又係佢，係嘛？即、就、係、是、你而衰咗之後，你真係冇仇報㗎喎、 嗯， 因為你真係冇人物啊嘛，上面係。嗯， 唔係，而家好簡單嘅啫，我覺得、嗯、藝人就係、是、香港藝人就覆滅嘅啦，我覺得、 嗯、 整整一代青黃不接，下一代嘅亦都接唔上，亦、嗯、都最重要係冇咗個根基，冇、嗯、咗本土社會嘅支持，係、 嗯、 咪？冇一個人當佢哋發咗職之後，只係追求更多嘅財富， 嗯、 從來冇諗過咧點樣去回饋翻香港嘅社會，係、嗯、咪？剩翻落嚟嗰啲人亦都冇咁嘅魄力，揾、 嗯、 到錢嗰啲人就只係為揾更多嘅錢。咁你見到咪就係成個流行文化嘅中心，其實曾經係將全球嘅華人啊，係串連起上嚟。而家結果調翻轉，真正嘅創意啊，竟然係嚟自運動嘅抗爭者。佢哋嘅文化輸出，無論係連珠好、青蛙頭好，或者係其他嘅文宣好，或者袁榮光歸香港嘅創作好，或者係將來即將開拍嘅紀錄片都好，全部係將香港人 connect 起上嚟。係咪呢個咪就係原本 TVB 大台咯？ 令到國際媒體係聚焦香港 啊！ 呢個係好難。 你諗下啦，你只要諗下，我哋今時今日，你眯埋眼諗下，運動裏邊所散發出嚟嗰種嘅感性，嗰種嘅流行文化嘅產品，同 TVB 嘅產品一夾埋，你就知道係爭幾遠，嗰個距離係爭幾遠，係根本上由九十年代佢係冇進步過，而係一路一路向下，一路向下。而當個社會年青人已經走到咁前嗰陣時候，你睇佢哋剪嘅片，佢哋做嘅音樂，就算拍嘅 MTV， 係係係。唔係，我記得就係有一次係係咪九月底啊？就係、是、其實係宣傳九月29號， 九二九全球反極權。 係啦，即係嗰陣時咧，我記得係攬炒吧佢哋做嗰條片咧，係真係將香港嘅抗爭畫面。穿插曬哈維爾啊、金地啊、佢哋所有咧，即係一啲抗爭嘅歷史人物啦、包括呢個丘吉爾咧嘅即係名句，全部穿插曬喺度，哇，係好感人！ 哇，同埋有個歷史視野添喎，係 配樂做得好，佢 好專業嘅， 係啊，配樂做得好好，佢後面即係其實嗰個煽情咧，佢唔會煽得太誇張，唔、會好矯情咁樣樣，係恰到好處嘅，所有嘢都係有幾次嘅製作咧，係好 impressive 嘅，係真係好多外國人都 share 有時係。 所以我話佢哋根本上嗰個係一個唔單止一個 generation gap， 實際上係一種品味美學嘅追求，係完全出現咗一個大嘅脫節。 有要求㗎。 而係70年代佢係代表緊香港嘅一種中產嘅品味。TVB 其實我覺得係咪？你睇嗰啲旅遊節目，你覺得哦呢個係我將來理想嘅生活，我哋希望有嗰啲嘢，見到嗰啲豪門，見到佢哋所代表著嗰啲衫啊。阿洛林穿嗰啲衫啊，即係嗰陣時汪明荃啊，係咪？到今時今日，你日日喺度笑 Q 佢，日日攞佢嚟笑，攞嗰啲藝員嚟笑，仲要咩曹永廉做埋呢啲咁樣嘅呢啲咁嘅核突行為，你撐得等於嗰個玻璃珠一樣，你就唔好咁鬼鼠啦，而家就唔好求搖啦，一路撐落去咧咁 啊，係啊，所以你見到即係你。TVB 之失敗，你而家你染紅曬之後，你而家就係最後尾就係搞衰咗自己。而澳門最後尾就係企一條咁嘅路啫嘛，係嘛？老共撐乜嘢？全部都寸草不生嘅，其實係係嘛？即刻單歸俾你睇。咁你而家你見到啱啱即係我見到好似咩香港民意研究所佢出嗰個公佈嗰個香港人認同啊，嗰個分數啦， 又去 又掂又觸碰呢個北京嘅要害。 呢個係歷史新高， 北京要害又著火啊，要踩佢啊要。 歷史新高啊，55% 嘅香港 認同自己香港人， 認同自己香港人 咪少咯，我覺得 係啊。 我起碼去到八成， 成日講話香港人人心唔回歸，點知做所有嘢都係即係令到香港人 5%幾話？ 5%5%啊！ 哇，呢個接近區議會投票嘅比例喎， 啱。啊！呢、這個係誒，呢、這個好犀利嘅，呢、這個都算係。即係如果你話，估計過往係45%啫嘛， 40%幾%， 係啊，先。你而家一次就係、是、即係10% 喎。 咁咪即係話成個運動令到香港人嘅集體意識、集體認同係 啊 ，create 咗出嚟咯。呢、這個咪就係中共一路以嚟。弄假成真的東西咯，以前那些是假的嘛，那些陳雲那些是假的嘛， 適得其反，越勾就越令到香港人團結， 689捧那些，越捧越高那些，現在根本就結果現在就是理真，現在我經常都說，他越拖下去的運動，香港人那個集體意識，那個命運共同體意識為真，你以為那些東西在商場唱歌，唱完榮光歸香港那些是貪得意啊？佢唔係嘅，佢係嗰種一種感性嘅表達嚟嘅，其實係。 唔係透過災難係去令到我哋連結埋一齊啊！ 係啊， 唔係咯？你以為寫聖誕卡俾嗰啲佢唔認識嘅人寄入去嗰個荔枝角拘留所嗰度係貪玩啊？其實唔係嘅，你要記住香港嘅翻工嘅中產個一個鐘頭食飯係好重要嘅。 係啊， 佢哋對佢哋嚟講係。如果佢個一個鐘頭食飯佢都唔要嘅話咧，嗰件事係好上心嘅，根本係。咁而家已經係去到咁嘅地步，所以。實際上，我覺得咧，好多人擔心2020年就即係慢慢帶單。 嗯， 我覺得就調翻轉唔會。 嗯， 就算我覺得 Gary 有冇補選都好咧。 嗯， 其實我覺得你只要 keep 住喺呢個運動裏邊揾一個自己嘅位置咧，我覺得係唔需要擔心。 嗯 唔會因為冇咗個立法會議席而啲人會忘記你。而家根本上嗰個議席其實係。你做緊啲乜嘢？嗰、那個先重要。 嗯，你係個載體嚟。 係啦，個載體嚟嘅。你用個議席去做啲乜嘢先重要？ 係啊， 唔係在於你有個議席。 嗯， 係嘛？而家啲人係對議員嘅要求已經係咁樣。 同埋今次區議會選舉咪咯，有唔少嘅素人就係講到明嘅，係為咗抗爭而去選舉。 嗯， 嚇，即係選舉議會嘅議席係一個手段嚟嘅，就只係 對入去為咗抗爭咯。 係啊， 同埋有，我覺得因為。你選舉裏面有今次的選舉差不多90%當選嘛，只是輸了一個位置，你有一個這麼大的地區基礎，實際上可以即是離開了立法會之後，其實還有很多的在整個大的將軍澳西貢區區議會裏面，包括大埔區議會等等都有你的兄弟在這裡，三個區議會。 我們現在正在寫不少的 proposal， 即除了是地區一些的很小型的工程的話，怎樣一些的社區的服務、啊、公共藝術、啊、文化切入點、啊、我們想做很多的、改革或者是實踐去試、去試一些新的東西。 所以我說你有經驗，你又有立法會又有區議會的經驗，你落回去令到跟其他兄弟一起帶領其他一起、去做好這件事、其實可能當然立法會少了兩席是很可惜的，我覺得其實但也很難改變你現在這樣的情況，反而落回區裏面由個區、即是地方包圍中央、在一個幾個大的選區來的，其實你同埋你可以跟沙田、啊、那些整個新界東其實是差不多四個區議會來的，將軍澳、西貢、西貢區議會、 北區、西貢、大埔、沙田、四個， 喂，大嘅四個區議會，差唔多新界裏邊 中產的區議會，沙田很明顯是將軍西貢是，即如果能夠做出一些表現或者是能夠跨區合作的話，這個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是啊，我講很多次呢，就當然有很多市民說啊，我們民主派能不能夠跨區做很多協作，一方面那些可以做，但同一時間呢，17個區議會是民主派執政呢，其實呢是等同於17個地區行政改革的實驗室來的，大家做一個良性競爭，就到 做得多、做得快、做得好，是那是互相是激盪，有些的 project 呢是可以橫向地做連結的話，那我們就去談出來，這樣是所以就希望在很短的時間能夠有一些結果是可以讓市民看得到，去突顯以前建制派那些壟斷、就是、濫用地區資源、左手交右手、私相授受那些，不單止是 要,、就是、要完全撇除、就是、要背著清廉這個的、就是、路線、是去、就是、自我期許的同時呢，是要有些實務工作話到俾香港人知道，唔係淨係政治上選咗民主派出嚟，係喺個運動嗰度好，而係話實際上邊地區行政改革咧，都俾到一啲嘅改革出嚟。 因為呢個好快就係迎接呢個立法會選舉， 係啊， 即係如果區議會選舉喺頭嗰一年裏邊咧， 做到成績嘅話， 要舉起呢支改革嘅旗幟，我覺得。做唔做到都要睇繼續落去，但係起碼個改革嘅旗幟要動起上嚟。咁而你同歐樂軒離開咗立法會之後，實際上你兩個。歐樂軒本身都是即係喺區議會啊， 佢又好有經驗。 佢今次好有貢獻啦，佢分享咗好多。 佢話自己做三文魚產卵啊嘛， 呢個悲情啲。係 啊， 產卵完咁咪死咯，咁講講笑咁講係。因為佢今次 俾我哋食咗先， 佢都帶咗，佢都帶咗七個素人出嚟。 七個素人， 呢個係難得㗎，一個人帶七個係 選埋佢本身個區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 佢南區啊嘛，主要 係啊係啊嚇嚇，咁樣呢個係難得嘅。咁再所以好多經驗咧，我哋希望將過去嘅咧就。分享俾數人嚇，令佢哋坐得穩。之餘咧，係真係有啲實務嘅工作出嚟俾市民睇得到、觸摸得到。一方面對得住運動裏邊嘅手足，但係另外一方面，當你攞到個位置上面咧，係做到一啲改革成果出嚟 嚇。同埋我覺得，即係離開咗個議會本身，開會嘅時間少咗，實際上可以即係籌劃嘅嘢， 係啊， 亦都個時間多咗，嗰、那個部署亦都可以做得好咗。咁你兩個人本身亦都大家認識啦，我啲朋友嚟咧，其實即係可能我覺得反而係一個嘅 opportunities， 係啊， 一個機會。當然即係又要我唔知會唔會補選咧，其實我估計未必會嘅。其實今次如果撞正換特首嘅話，更加唔 係啊，要觀察嘅。 話換特首呢個 project 仲大啊，喂大佬， 佢唔得閒搞㗎啦，我覺得 係啊。你諗下喎，即係嗰個你選呢個補選咧，可能就係換特首嘅前哨戰嚟㗎咯喎。 如果 係 啊， 係啊，係 啊。 係啊， 一上任嘅公投嚟㗎啦，其實 唔係同埋即係嗱，你嗱，我覺得我唔知佢諗乜嘢啦。喺梁振英角度嚟講咧，就好想協商，但係協商咧，嗱，你真係話基本法係 一上任咪跛腳鴨咯？ 即係喂，呢個好明顯嘅，因為你協商，你同邊個協商？我想問你，你唔會同我哋民主派協商啊嘛，唔會同藍絲協商啊嘛。只要你唔係同民主派協商嘅話咧，你呢個就係直接乾淨啊嘛。 協商就假嘅， 係啊。 點解咧？就美其名就取消選舉，實際上就因為控制唔到選舉委員會，所以就取消選舉，由中央直接委派，其實就 咁你咁咪就係直接 咁，因為佢好清楚嘅梁振英呢條撲街，佢係知道中央直接委派佢先會當選到噶嘛。 係啊， 佢而家就算中央撐佢出嚟再翻閹啊，佢攞唔到601票㗎，其實 我諗啊，即係阿梁振英咧， 佢400票都攞唔到啊。 阿六八九個諗法一樣嘅，其實係個諗法係點樣啦？哇！即係你阿。你而家林鄭，你搞個咁大鑊出嚟，一鑊大過一鑊，你梗係同阿習大有路啦。如果唔係，應該係我啦，係咪啊？喂，相比於林鄭嚟講啊，我舐嘅鑊算少啦。 咁事實係喎，雨傘運動，佢喺發表完拉登式煽動講話之後，防暴警察就 stand down 噶咯喎。 啱啊。 係啊，佢冇再打噶咯喎，其實。 喂，你如果你習近平唔係同林鄭有路嘅話， 用的種啊嗰啲陳萬琪對付你啫嘛。 嚇、啊！如果唔係兩個有路嘅話，點解會踢我走啫？係咪？ 但係諗起都頭赤喎，如果佢兩個有路真 係。係啊，但我真係揾唔到第二個解釋。 好難想像㗎， 我真係揾唔到第二個解釋，係嘛？即係我佢有咁重口味。 即係一個就中意梅超風，一個就中意小紅維尼。你點可能梅超風同小紅維尼走埋一齊拍愛情電影咧？ 你諗下啦，仲要愛情動作片， 好難想象。 領導人嘅口味就唔係我哋平凡人係可以即係體會得到嘅。 你咁嘅國家機密洩漏，我好擔心喎。其實係咪佢就俾人 DQ 冇得做啫？你隨時冇命嘅喎，真 係。係大佬變咗阿林榮基咁 啊！你唔好坐金巴添喎，嗰個金巴唔係翻珠海喎，翻去秦城監獄啊，可能係。 秦城監會權貴坐㗎，點會我坐 起來嗰啲？好啊，坐薄熙来隔篱个仓， 坐啲啊，一入到 去。好啊，今集嘅时间差唔多，好多谢 Gary 上嚟。咁咧就希望往后嘅日子咧，继续即系可以为呢个地方改革啊，区议会改革，香港嘅民主运动仍然继续努力。即系我觉得系要表现出一种我哋泛民嘅人嘅一种政治上嘅风格。虽然系呢啲咁嘅 DQ 主任，自己做狗而搞出啲咁大镬嘅嘢。但我相信市民對你的支持是不會改變的，我覺得反而會支持多了，因為覺得你是一個制度裏面的受害者，其實今次是多些機會我們可以上來做節目，可以找馬洛軒，其實 是 開個節目， 好啊，上來這裡產論， 專是專是就 分享經驗， 就是叫做三文魚產論， 又叫三文魚先生， 就叫搞乜論啊。 節目結束之前就提一提大家，咁啊呢個聚餐咧就嚟夠噶啦，滿噶啦，咁啊仲有大約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十個位啦。頭先中間睇一睇嗰陣時咧，就仲有十個位。咁咧就星期日12月29日6点至10点就喺 Gordon Ramsay 嘅 Bread Street 嘅 restaurant， 咁咧就係名額就係50人，咁而家咧就接近滿，咁希望大家喺節目結束之前就嗱臨即刻。電郵去 kowloonsingjai@gmail.com 同埋你哋嘅會員號碼、電話號碼、姓名，咁就講明就係呢個報呢個聚餐幾多人咁樣。咁然後咧，我哋就會覆實你之後咧，就用呢個轉數快 FPS 嘅方式咧，就去過數俾我哋。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啊個禮拜啊星期五啊， 星期五 係啦，星期五就同阿 Gary 一齊再同大家食下呢個嘅咩咖喱飯咧。 要看看這幾天有什麼大 事發生，灰色咖喱飯那不是的，這個應該是有火的咖喱飯，不是灰色咖喱飯。大家說今集的節目好像燈光比較灰，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威巴倫坐在中間，下次我坐在旁邊， 因為兩眼燈在兩邊， 我應該坐在你這邊， 我是好像反光板一樣， 這樣就變成我變成黑面神。 你現在像包青天， 不是，我現在像 Roy Tam， Roy Tam 像他的戰友譚海邦，或者像李克強。今集時間差不多，星期五再見，拜 拜。